划过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 一切有生物钟逐渐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，有一种晴朗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，我们的环卫工人，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！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，即有抽奖机会。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说到于秀娘回到家中，看爹。师哥还有哥哥练武，秀娘就笑啊，能不笑吗？这种武艺要跟师父吕老剑客也比，怎么比啊？他这一笑呢，五云飞急了。妹妹，你就算吕老剑客爷的高徒，晚娘剑客爷亲手也不至于这么瞧不起我们吧？比试比试。于大爷心说，我可不能栽到姑娘手里，嘿，可不算我，不算您老爷子，就我们哥俩来试试。好啊，姑娘秀娘就下了场子了。这武云飞一看姑娘到了，往前一上步，左手一晃面门，右手掌咔就到了，就瞧姑娘身体稍微一动，真快，右手一压，左手唰就到了武云飞这秃脑瓜顶上，啪！哎呦，我打上了！行啊，武云飞用手捂着秃脑袋，正打呀！这时候于伯龙在后边高声喊嚷：“你敢打哥哥啊！”往前一跟身，右手一揪姑娘的头发，姑娘能让哥哥揪住吗？又一转身，右手一挂，左脚一踢，扑通一声，这于伯龙就来一屁火墩儿啊！哈哈哈！于大爷在旁边是哈哈大笑， 嘿，你们俩不留神怎么样？不行吧？师傅，留着神呢，没他快。从打这天开始，只要这爷几个一到场子练功，秀娘在旁边看着，武云飞就叫他下场。这武云飞跟于伯龙一动手就得挨打，这样就一年多。其实啊，武云飞也知道打不过妹妹，于伯龙也知道比不了妹妹，为什么天天让妹妹给揍两下啊？这不是哄老爷子高兴吗？老爷子把闺女送出去了，十几年才看姑娘回来，姑娘把我们哥俩给揍了，老爷子哈哈一笑，得了，也算尽了孝心了。这于大爷天天看着闺女练把式高兴，怎么这么好的能耐啊？可武云飞跟于伯龙，秀娘就发现了，于大爷高兴，于大爷可有时候老发愣啊。一个人坐在月亮地儿，沏上一壶茶，坐着两眼发直。于大爷发愁啊，有道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聘，姑娘都快二十七了，功夫好，长得也好，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要是耽误了女儿的终身，对不起她死去的娘啊。可着急有什么用呢？秀娘也明白，但是秀娘只是不提。今天晚上姑娘刚用完功回到屋中坐下，丫鬟在旁边伺候着，更衣洗脸漱口喝茶，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。这姑娘呢，让丫鬟呢去打听打听，你打点水去，我怎么听着外边这么热闹啊。丫鬟出去了，回来告诉姑娘，您猜怎么着？小姐，能不热闹吗？武大爷陪着他朋友来了，说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老爷子特别高兴，叫厨房挑火烧饭，还说了拔个冷盘，拔个炒菜，拔个炖菜，招待武大爷的朋友。姑娘一听，这朋友怎么这么尊贵呀、啊？去把武大爷给我叫来，我问问。这婆子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就把武云飞给叫来了。秀娘呢在床上坐着，一看武云飞来了就站起来了。哥哥您来了。妹妹啊，我这陪着朋友，你叫我什么事儿啊？哥哥，我问您，外边谁来了？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？嘿，妹妹啊，你睡觉呗，别打听，回头我要输出这个人来再把你吓着啊。丫鬟姐姐们，快伺候你们姑娘睡觉吧。武云飞说完了转身就要走。站着，干嘛呀？哥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多大的人物上咱们家来，也不至于把我吓着啊。我胆有这么小吗？你要是不说，妹妹我可生气了。哎，妹妹你可别生气，你要非要问我就告诉你。哥哥您说吧。妹妹你听好了，这个人家住直隶京南霸州童家村，因为18岁被人勾引斗纸牌，误伤老父，逃亡在外，在卧虎山玉鼎玉皇观巧遇二位恩师，一位是谭孝清居无极子上道明，一位是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元。学艺15载啊，昼夜共合30年的苦功夫，奉二位恩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，另立一门武术。嘿，他下山之后在北双雄镇掌打雷春，跟云南八卦山结下一掌之仇，然后他回到家中夜探家宅之后，风雪之中被困京师，巧遇黄四子，就在雍亲王府当了更头了。因为山东五位小侠闹王府，他呀身为钢头打掉了单刀鬼，到了地坛会了山东的二侠，然后就在雍亲王府当了教师爷了。八卦山几 几个少庄主到了雍亲王府去找他，所以他掌打贺豹跟八卦山二结一掌之仇。这在康熙54年4月14日，大内丢失了国宝翡翠鸳鸯镯，他是戴罪补道，投下南七省两次杭州内掌镇法禅僧，跟八卦山三结一掌仇啊。后来南北昆仑会双月分双剑，9月9闹重阳，八卦山示意五绝，探将擒拿盗宝的二小商家林杰秋说，在北京3月3亮标会掌镇野飞龙，奉圣命保着钦差大人二下南七省啊。他身为随行委员办差官，北高峰现一贺号，镇八峰紫面昆仑侠，同林同海川。嘿，这个铜侠可也一跺脚南七省乱颤，他是一位英雄人物，那可是哥哥的好朋友。哎，秀娘多聪明啊，知道武云飞说出话来是诚心气自己啊，所以秀娘故意把脸往下一沉，装成生气的样。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武大哥，你不是夸他一跺脚南七省乱颤吗？我得跟他比试比试。嘿，可不成，妹妹你可小声点说话呀，别看平常我跟你哥哥跟你动手，我们哥俩让你打几下那是让老爷子高兴，诚心我们也让你赢，要真跟你较持较持，哪能轻易的让你打几下啊？我们能打你吗？我们要真给你一巴掌，那老爷子立刻就得心疼。我们是你哥哥，这位铜侠可也可不成了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久经大敌，阅历丰富，而且武艺高强，所向无敌啊。人家铜侠可爷要跟你动手，人可不能让着你啊，到时候要把你打了，老爷子心疼坏了。嘿，我可不敢当。得嘞，妹妹您这口气还忍了吧，忍字心头一把刀，告诉你铜侠可爷明天就走，他走了你还不是照样下场的打我跟你哥哥伯龙吗？得嘞，你啊就跟着我们哥俩动手，让老爷子一笑，让老爷子心情舒畅，多活几年，这是咱们做儿女的一片孝心啊。秀娘姑娘听到这儿，峨眉一挑，二目圆睁，哥哥你把这姓童的给我叫来，不然的话我到前厅，我把这姓童的揪出来，我看看这位一跺脚南七省乱颤的英雄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行嘞，妹妹我可惹不起你，你真要动手不怕挨打，我给你叫去。武云飞呢就回到前厅了，一看于老剑客爷正在生气呢，为什么？佟林是武云飞磕头的把兄弟，再说了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多大的声望啊！我们爷俩陪他这喝酒呢，婆子一点手把他叫出去了，肯定是闺女叫的。人家佟林是新朋友，头一次到咱们家，多不礼貌啊！武云飞回来了，师傅，我跟您说，趴到于大爷耳朵旁边就嘀咕上了。海川这人有眼力劲啊，站起来了，老前辈，您跟我哥哥要有话说呢，要不方便，我到外边站一会儿，看看，换换空气，一会儿我再回来，咱们爷儿几个接茬喝。说着往外就走。于大爷一看呐，站起来就拦住了，海川呐，没你的事儿啊，你快坐着。这武大爷呢，还趴着于老头耳朵旁边嘀咕，师傅他要出来救海川，别瞒着了，我说吧。那于老英雄龙说什么呢？只能低头不语吧。武云飞就跟佟林说，海川内哥哥有件事得跟你说说。 哥哥，有话您就直说。武云飞就把秀娘姑娘跟着父亲出去如何拜师学艺，直到现在要跟佟林动手比武的事情全说了。海川呐，说明白了，我这师妹要跟你比比武艺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佟林听到这儿，低头想了想，心说，我佟林佟海川蒙二位恩师传艺15载，我头次下江南，所向无敌。可这位姑娘跟晚娘老剑客爷学艺18年呐，她武艺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，那么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姑娘就是试金石啊，我看看我佟林这块金子到底成色如何，跟姑娘动手也是不错的事情。想到这儿呢，佟林抬头看了看于老剑客，就瞧于大爷捻然微笑，没有反对的意思。佟林再看武云飞，从武云飞的脸上就看得出来，他特别愿意自己跟吕老英雄这位女儿比武。好吧，佟林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哥哥呀，姑娘是太仓，小弟乃一俗儿，怎敢班门弄斧啊，裴兄弟用不着客气。于婷于子玉说话了，海川呐，我老了就这么个丫头，惯的呀，没有家教，小的时候教，长大了又刁啊，教的时候舍不得管，丢了我也管不了了，叫你见笑。云飞啊，海川是你兄弟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到内宅告诉你妹妹收拾一下，回头呢咱们陪着海川去，让他们哥俩比试比试。哎，武云飞答应一声，出去了奔内宅，时间不大回来了。老爷子，海川呐，咱们爷仨走啊。海川用手一指，老人家请。这样于大爷佟林跟着武云飞出了大厅，从东边剑道绕过去，就奔了后院了。佟林佟海川一看虎座的门楼，转过屏风，好宽敞的院子了，在墙角下栽种着奇花异草，院子的场子非常干净，洒了一层清水，稍微一见干的湿土有点沾鞋底子。因为是晚上，所以两个婆子挑起纱灯，院子里照得很亮。于大爷站住了，小娘啊，你出来见见海川也好比试比试啊。四个丫鬟一挑帘笼，姑娘于秀娘就跟一阵风似的脚步轻盈就出了北屋了。佟林佟海川一看姑娘落落大方，雍容华贵，姑娘长得中等身材，细腰炸背，高挽乌云，鱼白色的绢帕缠头，长得瓜子脸，面似出水芙蓉，两道眉似弯月，斜飞入臂，一双大眼，双眼皮，长眼睫毛，黑眼珠多，白眼珠少，两只眼睛跟一汪水似的，非常有神，鼻如玉柱，唇似涂柱，双耳有轮，身上穿着鱼白色的大褂，刚过磕膝盖，鱼白色的裤子，腰中系着汗巾，足下两只青鞋，不施脂粉，自来的俊美，大大方方往这一站。武云飞呢，就把佟林佟海川陪过去了。海川呐，这就是我妹妹秀娘啊，贤妹啊，这是我兄弟佟林佟海川，你们互相见个礼吧。佟林转过身去，佟林拜见姑娘，姑娘是万福十里，还礼还礼，还请佟侠客不吝金玉财饰。我佟林是班门弄斧，姑娘可不要见笑啊。得嘞，武云飞也乐了，二位别客气了，比试吧。海川呢就撤到南边，站好了架势，请。 跟着左手晃面门上右步，右手掌一个麒麟土书唰的一下照着姑娘未完学生就打。姑娘立手一封，左手螳螂捕蝉唰的一下就奔了海豚的脖子切过来了。铜林吞头一躲，马上还招动手，两个人走开行门，迈过不远就打起来了。那铜林铜海川364摇禁命连环掌掌法施展开了，姑娘身法当然快如飘风，唰唰唰，眨眼之间两个人就走了30个回合。铜林铜海川现在心里清楚了，不以为然了，心说你是吕婉娘的入室弟子，跟着婉娘老剑客爷学艺18年，甭说我铜林，就是我的师祖也绝不是你的对手啊！现在就是我铜林跟你并肩动手打了30个回合，可见你徒有虚名，不然的话就是我铜林铜海川武艺高强，足能跟你斗上30回合。铜林心说我明白，我胜你是胜不了了，胜你无望，可是你也没有胜我的迹象啊。话虽如此，铜林可不敢疏神大意呀。两个人打完30个回合撞过身来了，铜林刚要动手，姑娘于秀娘纵身已经出去了。铜侠客请住手吧，武云飞可不干了，于大爷跟于伯龙的爷俩也愣了，海川也愣了，心说胜负未分，为什么住手呢？武云飞过来了，妹妹你为什么跳出圈外，胜负未分呢？哥哥，胜负早分多时了。武云飞一瞪眼，妹妹你可不能讹人呐、啊！胜负早分了，那你说了还是海川说了？我和老爷的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，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呀、啊？姑娘把脸一沉，生气了，哥哥您可挤得我，那我可说了，您瞧瞧海川身上有什么印儿，印记像什么。武云飞赶紧转过身形跑到海川面前，海川也听见姑娘的话了，低头一看，前胸大褂上横着3个脚印，前板上有6-7个脚印。武云飞把海川转过来一瞧，铜林身后横着3个脚印，后板上有5-6个脚印，前后一数不多不少18脚。这武云飞双手就抽这海川的大山呢，就把这土印全抽掉了。嘿，武云飞心说妹妹功夫可太不简单了，他这脚子要踹大了，那就踹到海川的身上，海川就绝活出来了，不能让海川知道。可是这脚踹的劲头要小了，沾不上铜林的大长山，脚印就留不下呀，既留脚印不能让海川知道，也不能伤到海川。30个照面，嘿，18脚啊，平均一个回合就踹上不足2脚，这就是头一个照面，铜林铜海川这位侠客也就输了。武云飞又一琢磨，海川当时动手的精神照顾不过来，可我跟老爷子都在这瞧着，怎么也没瞧出来呢？妹妹的武艺实在太高了，他想给兄弟铜林铜海川找回点面子来，他两步就跑到姑娘面前了。妹妹，这土印啊是动手蹭的，哥哥您不讲理，那前胸是怎么蹭的？哎，前胸啊，是施展金牛拱地蹭的。那后背又怎么蹭的呢？嘿，后背啊，后背是你施展铁板桥蹭的。海川这么一听啊，别解释了，越解释越丢人，越解释越现眼。 也许姑娘的拳脚确实有独到之处，莫若我跟她讨教讨教军人，也许能胜的。海川就走到武云飞面前，哥哥，输了就输了，别解释了，我想跟姑娘再讨教讨教军人，不知姑娘肯赐教吗？于大爷于情一听赶紧过来了，海川内拳脚有可，刀枪无眼，我看军人呢就别比了。老爷子怕姑娘拿宝剑把海川给伤了，刀枪无眼呢，那姑娘武艺通玄呢。没想到姑娘一摆手，爹没关系，你用不着担心，我有把握伤不了海川。嘿，于大爷这气呀，心说你这么说话，人家佟林下不了台呀。姑娘可不管这个，回身一点手，取我的军刃。一个丫鬟撒腿跑，跑到屋里取出来战龙宝剑，走到姑娘面前往上一递，姑娘呢把宝剑接过来，按肩膀顶崩簧，擦啷啷，宝刃离鞘时唰一刀立闪，剑鞘就交给丫鬟了。佟侠客，你要是带着军刃呢就请亮出来，如果您没带着军刃，你需要什么军刃让我哥哥去给您取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带着呢。佟林背过脸前，撩成山扑噜噜亮出秋风落叶草，两个人比剑连音，下回再说。 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，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。 无论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，无论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枝头鸟儿成双对，情人心花开。哎呦哎呦，你比花还美妙，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三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，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于秀娘亮出了湛卢宝剑，铜林铜海川一撩长山，扑噜噜亮出了软剑秋风落叶扫。钻宝肩膀顶崩簧，擦啷啷龙吟虎啸之声，金光一片。因为这口宝剑也是一口宝军刃呐。武云飞借这机会往出一纵，就退到了屏风前边。姑娘于秀娘一个恨夫来迟，铜侠客请。海川手中宝剑香紫献花，唰的一下就奔了姑娘前胸了。姑娘马上坠肘沉肩，从底下往上一翻，战卢剑唰就压上了铜林的秋风落叶扫，快如闪电呐！紧跟着战卢剑往前一挑，把于大爷吓坏了。这剑尖都到了海川的脖子了，海川一愣，剑到了，奇怪无比，海川没别的招了，只能是闭目等死了。姑娘有心抽回宝剑，心说一会儿哥哥准得矫情，他在我面前讹矫情我怎么办呢？所以姑娘宝剑一停，左脚一点海川的胯骨，海川撒手宝剑扔了，汤啦啦啦，跟着扑通一个屁火堆就坐下了。于挺、于子义、于大爷赶紧就过来了，小年无礼，伸手就缠铜林，海川呢得罪得罪。武云飞赶紧拾起宝剑来，跟海川手里要过剑鞘的宝剑归鞘。海川内失礼呀、啊。姑娘秀娘有心说几句话，又怕铜林害臊，一想啊，有爹有哥哥在这儿呢，一定会安慰海川的，所以宝剑还鞘，带着丫鬟婆子就进屋了。铜林同海川非常的大方，老前辈老哥哥，这有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把宝剑围在自己身上，海川是谈笑自如，请吧。爷儿俩陪着铜林回到了前厅，铜林掸了掸身上的土，重新落座了。海川呐、啊，小女无知，多有冒犯，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老前辈，您说到哪儿去了？姑娘是晚娘剑客爷的高足啊，从身份上说，不用说是我的师父，就是我的师祖都望尘莫及呀、啊。我跟您说，如果说我跟我师祖动手，我师祖赢了我不足为奇。姑娘确实受到人间剑客的传授，那剩我就更不足为奇了。嘿，武云飞暗竖大指，我这兄弟呀，嘿，越闯荡心胸是越开阔呀。海川呐、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玉兄，我佩服你通达事理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来， 五云飞是又斟酒又不菜，爷儿仨跟着又喝上了。酒席宴前，海川是谈笑自如，于大爷也暗竖大指，心中赞叹呐、啊：“你说佟林、佟海川小小年纪，他真有涵养，而且他服人呢、啊。”于大爷两只眼睛看着佟林，嗯，不错。于大爷突然间想起自己的心事来了，闺女秀娘已经二十好几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秀娘是巾帼英雄，一般的人很难受到她的青睐。佟林、佟海川是当代英雄，人间的侠客，又是随行委员，现任的官员，现在客居在此，这是天赐良缘呐、啊，天赐良缘，莫失良机呀、啊。于大爷看着佟林想心事，这武云飞在旁边就看出来了。海川呐，你先喝着，师傅到外边我跟您说几句话。海川一抱拳，行，你有什么事您就办事去吧。哎嘿，海川呐，那可慢待了。于大爷说了一句客气话就出来了，武云飞也出来了，爷俩走到台阶底下。云飞呀、啊、又有什么事儿啊？嘿师傅啊，我看您停杯不饮，瞧着海川八成有心事儿吧。那你猜猜师傅我有什么心事儿？那就是我妹妹的终身大事。嘿嘿嘿，你这一伸手照着武云飞这秃脑袋瓜子，啪就一巴掌，哈哈哈哈，啪又一巴掌，一下就得了，您干嘛老打我呀？徒儿啊，打是疼啊，是真疼。云飞呀、啊，师父收下你，你可没怎么孝顺过师父，师父就这点心病，你妹妹的婚事可愁白了我的头发呀。你要给你妹妹找个人家了却为师的心愿，哈哈哈哈！他一露，这手又伸起来了。武云飞赶紧把脑袋捂住了，你还打我？嘿嘿，徒儿有什么打算跟师傅我说说。师傅，我看佟海川是武林侠客，现任的官员，年貌相当，弟子为媒了，把我妹妹许配给佟林，你看行不行？哼，于大爷一笑点了点头，好人好啊。不过海川可早就成名了，王爷有十分宠爱，他能没媳妇吗？可我听说他没娶媳妇了。这么办，咱们爷俩进屋，我问问他，要是独身的，这门亲事就算成了。行，那你问啊。爷俩迈步上台阶进来了，吴云飞赶紧给海川斟酒。海川你喝，你喝啊。老爷子您喝。吴云飞给斟上酒，又劝了一阵酒。武云飞把酒杯放下来，兄弟，你这一下江南，伯父伯母谁伺候啊？啊，有我小弟跟我弟妹，他们夫妻非常孝顺，我很放心。哟，那我再问问你，弟妹给你生了几个小孩了？哥哥，小弟我18岁逃亡在外，卧虎山学艺15年，风雪困京师，头次下江南，亮标会二次出都。我能有功夫谈这事儿吗？那你还没定亲呢？没有。贤弟你可30出头了啊，有合适的可该娶媳妇了。哥哥呀，门当户对的也真不容易找。那我就直说了，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刚才跟你动手的是我妹妹师妹，山东吴老的后代，吕老剑客爷的亲传弟子，可以说品貌兼优，你要不嫌弃啊，怎么就这么慢了？嘿，一老英雄心说有你这么提亲的吗？什么叫就这么慢了？佟林也明白了，哥哥小弟怎敢高攀。来吧，老人家在这坐着呢，磕头谢亲。 愣把海川给提了起来了。海川只好跪倒磕头，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有礼。哎呦，贤婿呀，起来起来，免礼免礼。把于大爷乐得嘴都合不上了。旁边站着有伺候的家人呢，家人过来道喜呀，有赏有赏、啊、这家人得过赏银，高兴了，出去就嚷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整个院子里全知道了。家人这份忙活，大喜的事儿。于大爷就跟武云飞说：“云飞呀、啊，你问问海川身上带着什么物件，留下一件作为信物啊。”嗯，也对。我说海川呐，听见没有？你身上带着什么物件呢？哥哥，我除了身上这口秋风落叶扫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行，兄弟，你有这口宝君刃秋风落叶扫，我妹妹啊有一口湛卢宝剑，那是吕老剑客也给她。干脆你们两个人呢、啊，换剑联姻，成为一段武林佳话。嗯，哥哥，我就听您的吩咐。一伸手把宝剑拿出来，双手一递，告诉武云飞这口宝剑怎么样围在身上，因为秋风落叶扫是一口软宝剑。武云飞听明白了，那我可换剑去了。武云飞转身行出来了，把剑围好了，来到内宅，进了妹妹的屋。秀娘正在床上坐着呢。嘿，妹妹啊，干什么呀，武大哥？你可好，武爷？我告诉您，佟林、佟海川在北高峰现一贺号镇八方，紫面昆仑侠威震江南。看你动手，议和未早就输了。看来听景不如观景啊！海川多大的名义啊？也不过如此。别瞧哥哥我名姓不如他，啊！没他成名成得早，这是我没闯荡江湖，看起来我跟海川的能力差不了多少啊。武云飞为什么这么说话呢？他为的是试探试探姑娘于秀娘。如果说秀娘听着这几句话把嘴一撇，哼，您说的一点也不假，他差远了，我踹他十八脚，哼，他都不知道。要惹恼了妹妹我，我能踹他三十六脚。他呀，水烧没凉，饭桶一个，活命之辈。姑娘要这么说，武云飞就知道姑娘看不起海川了。那么武云飞这宝剑就不露了，回到前厅回绝海川，这亲事就算吹了。如果说姑娘不愿意勉强成婚，也没有闺房之乐呀。能够举案齐眉吗？能够相敬如宾吗？所以武云飞也是为他们两个人想。没想到姑娘听了武云飞的话，扑哧一笑：“哥哥呀，您可太自夸了。你有多大能耐，我不知道吗？我胜了海川呐，那是师父教我教的好。您要是会上佟林呐，您肯定是不行。”哦，妹妹，照你这么说，海川果有其能。那是，人家确实是人家的侠客呀。武云飞一听，行了，妹妹，我可给你道喜。老人家尊敬海川视为英雄，可把妹妹你的终身许配给海川了。姑娘双眉一挑，二目一瞪，哥哥，我只不过夸奖人家一句啊，你为什么用这话来奚落我？姑娘可要下地了。武云飞一瞧妹妹一下地，准打我这秃脑袋，赶紧往后一退，都退到门口这儿，两只手一捂着脑袋，别动手。嘿，妹妹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义兄我可不敢拿妹妹开玩笑啊。跟你说，这是老爷子说的，让我提着亲，换宝剑为定理，千秋佳话。妹妹你看呗。武云飞伸手就把秋风落叶扫取出来了，往前一递，姑娘就接过来了。按宝剑瓣顶崩黄亮出了秋风落叶扫。 哥哥，婚姻大事不同儿戏，这是真的吗？妹妹大姐啊，哥哥我是大美，你得谢谢我。哼，老拿妹妹我取笑，你还有点哥哥味吗？行，算我不对。妹妹你这剑怎么样啊？姑娘这才把战楼剑拿来交给了武云飞。武云飞给海川跟于秀娘提亲换剑联姻，在武林中是一段佳话。可这事儿啊，于大爷做的可有点不对呀。不对并不是婚姻大事不对，而是对不起吕婉娘老剑客爷。因为姑娘当初学艺回家，于老剑客爷准备了礼物，到了武圣莲花祠去磕头道谢。吕老剑客爷就在山上，这个于家庄就在剑山底下，近在咫尺。于青于子玉虽然没法去看望自己的女儿，因为吕婉娘下了话了，但是于婷没缺过礼，什么事儿都得请示剑客爷，而且逢年过节到寿日，老头子都不能欠情。可这回换剑联姻，于大爷就没到武圣莲花祠去请示秀娘的师父，这是老人家疏忽礼节的地方。于大爷应该带着闺女到武圣莲花祠给吕老剑客爷磕头，并且把结婚的事情禀明了，让吕老剑客爷答应，这件亲事才能定的。像人家贵嫔跟三公主霞娘，人家霞娘入洞房了，告诉贵嫔我必须禀明我的恩师，恩师恩准了我才能跟你成亲的。三公主霞娘到了武圣莲花祠，见了吕老剑客爷，把事情一说，老师恩准了，人家亲事算成了。可是醉仙翁于婷于子玉一高兴把这事忘了。武云飞拿着战罗宝剑回到前厅，海川呐，这是妹妹的战罗宝剑，你收起来吧。佟林接过这口宝剑别在自己的身上。于婷于子玉看了看武云飞，嘿，武云飞啊，师父，我是大媒人，你怎么叫上我武云飞了？你上后边干嘛去了？换剑联姻呢？气这么半天，跟你妹妹耍贫嘴去了吧？嘿嘿，您瞧您说的，跟妹妹说两句玩笑话，我这当哥哥的不应当的吗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坐下喝酒吧。爷儿仨接着还喝，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。把残席撤去，坐着喝茶，正在这时候门外头有人说话了。我说您干嘛呢？啊，您不给我送鞋去，叫我多绕了几十里山路。说着话一条帘进来了，武云飞一看的是于伯龙，武云飞一跺脚，嗨，我见过了高兴了，把你这茬给忘了，没给你送去。来吧，坐下。我告诉你，海川内，这是你正儿八经的七兄来了，赶紧磕头行礼。海川一看昨天见过呀，就是给武云飞铁鞋的这位于伯龙，感情啊是于秀娘的亲哥哥，海川到现在才明白。看起来武云飞要过这削竹路，于伯龙要过这削竹路，都得穿铁鞋。可是海川跟于秀娘轻身一提气，就能有点削竹路过来。您看这武术得差多远？老爷子高兴啊，用手一指儿子：“海川呐，这是你哥哥，笑面阎君于伯龙。伯龙啊。”他是你妹夫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。云飞啊，你说说吧， 武云飞就把头天晚上比剑联姻的事情说了，俞伯龙也非常高兴啊。那佟林、佟海春威名震动天下，北高峰献一贺号，镇八方，紫面昆仑侠，雍亲王府的教师爷，这回随着年轻山查办剑山蓬莱岛，这是随行的官员呐、啊。又年轻，武艺又高，妹妹终身有靠了，老父亲高兴了。俞伯龙当然更高兴，跟海川彼此施礼，然后落座说话。俞伯龙呢就问了问海川学艺的情况，海川呢就把从前的事情都谈了一遍。海川呐、啊，妹妹的年龄也不小了，你也不小了，该到了成亲的日子了，是不是得在我们家住些日子呀？海川能说什么呀？现在被困剑山，下一步怎么走自己连想还没想呢。俞伯龙一笑，爹，我看干脆把这事儿办了吧，不然的话海川妹夫要一走，天南海北人各一方，再想结婚可不容易找日子呀，干脆给他们完婚，将来也省事。爹，云飞哥哥，你们老爷俩觉得我这话怎么样啊？ 那于大爷一听特别高兴啊， 你的话正合我意，云飞啊，去甭商量了，帮你妹妹收拾新房，让他们两个人马上完婚。不过这件事儿，千万要嘱咐家里每一个人，不能传出去，不能让剑山的人知道，要是让剑山君臣们知道，这件事可就坏了。嘱咐到了，哎，老爷子您放心。我跟你说老爷子，按说一个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，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铜侠和爷完婚，我妹妹呢，那是山东泰安五老头一老的闺女，吕老剑和爷的高祖啊，他们要完婚应该大办喜事，没办法呀，怕剑山知道咱们就鸦雀无声了。于大爷叹了一口气，要说于大爷为什么没带着闺女去面见吕婉娘，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但是再是原因，吕老剑客爷也不会让剑山蓬莱岛的人知道了，所以说于大爷于庭于子玉在这件事还是缺礼的，咱们书以简洁为妙，马上把新房收拾好了，请那天地马儿。于大爷爷仨陪着佟林、佟海川到了后院，姑娘呢就由婆子跟丫鬟给搀出来了，二人花堂交拜，合欢作帐，都行完礼了。于大爷呢，就是由于怕剑山知道，所以他没带姑娘去。像俞伯龙、武云飞、婉娘，你们倒给提示提示啊。吕婉娘教这孩子教了18年呢、啊、嗯，容易吗？秀娘7岁进山，25岁离开的师父。吕婉娘这位老剑客爷又当娘又当师父，以绝艺相传，就是事先没跟吕老剑客爷商量，那么今天两个人花堂交拜了，于大爷就应该让秀娘带着海川到师父面前给老人家磕头去，连个双礼都没给师父磕，做师父的能满意吗？那吕婉娘能不知道吗？当时于大爷可就什么都没想啊，禁锢了高兴了，备上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。到了晚上，吃完饭之后，武云飞陪着佟林进入洞房，佟林、佟海川就在外间屋坐下了，武云飞告辞走了，丫鬟泡上茶端上点心，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丫鬟全都退出去了，反手呢就把这隔扇门带好了。天骄二鼓了，